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啊，讲理想啊，咁冇错啦。咁讲下赛后报告都唔会有错嘅。 系， 但系好似你应承咗啲网友嘅， 系好抱歉 啊！我嗱啱又系匆匆忙忙啱啱翻嚟啦，咁就我呢个礼拜冇去到深圳啊。咁所以咧就仲未做嗰个赛后报告咯。不过我哋有期咁啊，都会有啲嘢有啲货交下嘅。 即系你喺深圳，我哋嗰个 X 金 X 啊。 咩 总之嗰啲 咩华庭啦， 咩华庭啦， 咩好啊嘛， 咩好咧 ，X 好啊嘛 ，X 好啦咁样。 唔系，我但系都有啲嘢可以报告下噶，即系喺你个讨论区嗰度啦。 好啊， 咁你知好多，我啱啱而家睇紧啦，就有一个叫山特路兄啊 ，Sandalo 啊，唔知咩山特路，唔知点解啦。咁佢啊报料啊。佢话咧呢个我哋提嗰两间啊，海 X 华庭。同埋呢個 X 深咩 X 好啦嚇，嗰兩間咧原來係同一個老闆嘅喎。 哦，所以 有因由嘅。咁佢就話，所以即係蘋果嗰啲冇死錯人嘅。 哦，即係嗰間老闆俾咗錢啦。某程度都係啦， 應該係啦。 但你俾唔俾錢唔緊要啊，真係。 但呢、這個我應承過大家，呢個賽後報告一定會做嘅。 即係唔知幾時啫，咁樣 啊？唔係，盡快啦， 盡快啦， 希望嚟緊呢個禮拜有。 你喺深圳呢兩間就冇賽後報告，聽講你都有啲。 嗱、啊，我俾兩個賽後報告啦。 四係四十五度骨啦，叫做。 關於啊，四十五度骨啊，關於長安啊。 我要講一講嘢先。阿靜咧糾正我哋啊，上個禮拜我哋自然手機啊，我哋講下四十五度骨咧，我講直角，原來唔係。四十五度係咩？係斜啊。 哦， 即系斜， 总之佢就系呢个一个专栏嚟噶啦。咁啊，嗱，今日啦，我哋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录播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即系呢个今日几号啊？29号系嘛？今日 30号 啊，我都呆下呆下，未坐定嘅啫。30号啦，苹果咁啊又有啦，四十五度，其实每个礼拜五嗰度四十五度骨嘅。 嗯， 我发觉系啫。咁啊，又讲另外一间，咁啊叫深南东路啊，第一门诊部。对面嘅深 X 湾休闲会所， 哦， 咁啊， 我谂我知边度有啲 吓，嗱，佢真系可能有听我哋节目啦，嗱、 啊， 我哋上次俾嘅意见就系话，喂，讲埋啲 价钱 出嚟，咁佢以后冇咧，咦，唔系、啊，都唔系、啊，佢呢个系讲紧话有抽奖、啊，奖品咧就系呢、這个现金券由数十蚊到300蚊不等、啊。咁啊又整咗几条好索嘅女嘅上出嚟， 咁估到啦，咁大概佢消费300蚊到啦。 吓、 啊，即系 其实你四十五度 骨，300蚊到咯，咁四十五度骨。 嗱、啊，我俾几个赛后报告啦。 好啊，我又俾一个啱啱上个礼拜六，同啲兄弟上去某间卡拉 OK 玩啦。本来想捉嗰啲兄弟过嚟啊，哇，真系好好玩呢次，好掂啊，真系。但系慢慢讲，我哋讲咗你嗰个先系咯。 吓，咁啊，你先，我先啊， 你先， 我先啊，我先啊，我讲几个啦，首先。第一个嗱，我讲咧就虽然深圳嗰两间我冇去啦，咁、其实最近我去过一间叫芙蓉，我谂好多网友去 芙 X 啦，下次咁紧要啦芙蓉。 哎呀，对唔住， 系唔紧要。 哎呀，又唔记得山嗰部嗰啲，系、 啊、 我应该跟住山嗰部嘅指引噶嘛。 系啦， 咁总之就喺呢、這个芙蓉我都讲咗啦，芙蓉宾馆嗰度啦， 芙蓉宾馆啦， 好多网友知噶啦。咁我比較慢一拍嘅，咁我就即係最近去過兩三次啦。 即係原來呢 嗰度就幾好嘅。 即係原來呢我哋好多朋友，我哋有私下，我哋啲朋友係我哋喎，唔係網民喎、啊。我啲朋友都原來都去嗰間。 好多人都去過㗎。其實嗰度我去到就全部差唔多都係香港人。 嗯。 咁就首先嗰間就係機場啦。係 啦。 咁就環境呢就一般嚟講即係如果以機場嚟講，佢 OK 啦 ， 佢就只係譬如沖涼嘅地方比較細啲啦。咁、呢個係一般機場嘅特性啦，即係唔同話即係正骨嗰啲，你知喺深圳嗰啲啦，嗰啲就大到 無倫啦，休息室都好大啦，但係上網打台波。 通常機場嘅就唔係啦，因為同埋開喺酒店入面。咁、就但係蘇花嚟講就唔係話污糟邋遢嗰只，因為我其實我就好怕污糟邋遢。咁基本上沖涼就到嘅地方環境 OK 嘅。咁就有一樣嘢最 OK 嘅就係啲女 OK 囉。咁去咗啲女就真係唔錯喎。 即係 後生我去過兩三次啦，呢兩三次 即係都冇要求留 守。檢簡女呢通常 吓冇 啊我撞㗎咋。嗱咁通常其實就第一次去就你知呢大家都可能有經驗啦，就搵靚 number 啦。即係呢個包冇死啦，即係先殺嗰啲28啊、88啊、 3號啊、3號啊、18啊、8號啊。 我通常殺8先嘅，跟住仲有 MarQ 啊咁嗰啲啦。 86啊咁樣啊。 係啦，即係嗰啲 number 啦。咁但我第一次做呢就個經理介紹俾我。第一次做嗰個係我覺得最滿意嘅。咁但我而家都未翻出佢。 未翻出。 因為仲試緊。 太多㗎嘛。 係啦。咁就嗰個可以介紹下。一隻六。 一隻六 十係加三啲蘋果 字。蘋果用語。 蘋果用語係啦六十。咁六十呢就身材高挑挑嘅。 身材高挑。 高挑嘅 model 咁樣嘅。 識唔識講咁廣東話 好似唔識喎。 哎呀嗱呢一樣係差啲嘅。 點解你成日咁介意壞呢樣嘢 唔係呀即係你除咗係即係斜嗰幾下之外呢唔講嘢之外咦我之外呢咁通常都係喂揼骨都係傾下偈啦。 喂我同你調轉㗎喎。我而家就冇咁咩啦。我以前呢我揼骨呢其中一樣嘢呢就係我就好鍾意揼骨學國語。即係以前我普通話唔係好好嘅時候呢我其實喺普通話即係好大程度係喺骨場度練返嚟。我就好鍾意講普通話。 好多人都係我即係小弟都係。 所以我就唔係好介懷佢係咪識唔識講廣東話囉。咁就樣子幾好啦。咁啊仲有啊 Pink Lady 嚟㗎喎。 Pink Lady? 係啊咁即係呢樣就比較少有囉。 粉紅就 咁就係啦邊度 Pink 啊自己慢慢發 覺。可以除曬。 吓、 啊、除晒。 佢嗰度我就我幾次都冇除晒嘅。 可唔可以呢其實知唔知呢 咁啊哎我真係唔 好。咁下次啊下次有爭少少嘅。 即係我真係唔好 professional 做呢樣嘢。咁總之就左抄右抄冇問題囉唔係藏尾機嗰隻囉。 唔係藏尾機。 咁就。 明顯機。 啊、明顯機嚟嘅。咁、啊、就最緊要係啲女 OK 囉。即係我去過三次都 OK 嘅。 嗯。咁就60可以推薦一下啦。 好。 咁第二個報告呢就係 買住先嗱呢個報告 係 講咗符 X 先。符 X 呢我有一樣嘢就真係要問嘅。 係。 how much 先喂一定要講。 Okay, 我哋成日我哋 啱好彩呀真係。 係 囉。CEO 就係 CEO。係好彩有你喺度。咁啊價錢非常好嘅。 嗯。 唔記得238一268、嗯、即係類似咁樣啦 ,200 幾蚊啦 ,300 蚊有走 ,package, 包晒唔使代資。 唔使代資。 唔使代資。咁其實佢就入面有佢又係有兩隻㗎、嗯、即係一係你可以揀正骨揼㗎咁、嗯、就但係去得嗰度就多數都唔係揀正骨㗎啦。 正骨又平啲 正骨應該平啲㗎我冇問價錢啦唔使問啦。 佢到都唔 就 正 骨啦。就係殺邪骨㗎啦。咁跟住就睇得268蚊囉。咁 就落架仔呢 吓 落架仔俾咩 冇俾喎 冇俾但都唔係攞啦。 俾咪俾10蚊嗰啲咁樣啦。咁、啊、就同埋就係、是、有一般嘅服務有啦上網啦。 酒店接送。 仲、啊、有喎 ,268 蚊呢仲要會喺送埋休息室呢有一個有一 part 鏈腳喎、 哦。 免費喎。咁呢個係真係幾 喺火車站有冇專車 冇。 呢樣差啦。 咁就去嘅方法呢就唔係你又咁講斜骨呢我如果我印象中呢真係唔多有專車㗎喎。可能如果可能我錯下如果係我錯可能即係網友可以修正我。我記得其實大部分喺車站有專車嗰啲全部都係 斜骨。 即係咩月亮灣啊、嗯、馬雅城啊嗰啲㗎嘛。 但係我哋唔排除嗰啲地方都有斜骨玩㗎嘛。 有我。但有機會再講 再講 其實是有的咁就即係第日我哋可以開個 topic 講下呢、這個即係 正骨長搞邪 骨長搞邪骨其實呢樣嘢係我好喜歡的 呢樣我都試過 啦但係因為你好個滿足感其實大好多 係咪鬼鼠機喎、 啊、即係又鬼鼠啦又滿足感啦即係好似贏到啲獎品返嚟咁樣個心態咁呢個第日先講 好 咁就應該冇專車咁但係其實就去就唔係太難嘅好簡單嘅啫就 搭的士唔跳標 的士啦 唔跳標 嘅應該係囉唔跳標 嘅 咁就如果有時你搭的士你話芙蓉酒店唔識、啊、即係有時有的士都唔識㗎 唔係呀 係呀試過 咁 但係唔大問題你話陽光酒店一定識 陽光酒店 係呀因為陽光酒店五星㗎嘛咁、 啊、 所以就一定知陽光酒店隔離就係、 是、 啦咁呢個好清楚啦 係啦 咁第二個一定要講仲有兩個個案可以講下嘅 咁多個案嚟話、啊、你真係 咁你唔係點講一個鐘頭啊 喂，大佬真系咁啊！ 唔系你嗰个个系咪要讲翻成半粒钟先？ 啊，可以噶。 OK， 好， 咁啊，讲咗半粒钟，我起码过三四个字。 OK， 咁啊，第二个报告就一定要讲啊，因为呢个真系造福人群噶。咁啊，就系如果啲网友上开长安咧，就唔系即系准备上长安就快啲上啦。咁啊，因为咧就有一间 K 场就搞 promo 啦。咁啊，我又去玩過兩晚啦，咁啊，即係有啲網友可能鍾意，其實我就覺得好漏嘅，就係無制服， 無制服， 無制服，無制服 promotion。 哦，即係隨便著嘅衫， 唔係啊，無制服，再估下，唔係， 冇衫著， 冇衫著咯。 誒， 係啊，咁就係嗰間就叫做 XX 魅力。 哦，啊，有知 啦， 知啦， 嚇 ，XX 魅力嚇， 動力嘅魅力啊， 嚇，魅力， 魅力， 魅力，魅力嚇，咁啊，玩到幾時？對唔住，我又冇 check 到，咁但係盡快上啦，咁但我諗仲有排玩㗎，即係仲有一段，我諗十日八日都仲有。 消費唔會貴啲 嚇？ 唔會貴啲？ 唔會，同平時一樣咯。 都係二五百， 嗰度就二五百制嘅嚇，咁就包房就我哋通常去大房大約係劈到阿媽都唔認得咁樣四條友大約千六千蚊到囉。即係 sorry， 即係我下次我真係會 check 清楚啲價錢，因為我成日都唔理啲價錢。 唔係你一日有時有啲女呢會嗌埋乾拆牛河㗎嘛。 唔係我哋都嗌好多嘢㗎囉。我哋又嗌食呀成咁樣，總之就劈七至九打啤酒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就夾埋大約千六千蚊到。 咁即係最低消費其實基本上可能一千以下。 差唔係好貴㗎，唔係 XX 魅力唔係貴場，唔係算係好貴嘅場囉。即係 吓女質素呢 二五八囉，女質素就 OK 㗎。即係算係唔係差嗰隻。 即係長安嚟嗰隻。 間唔中搵到啲幾好玩 㗎。即係我都搵到啲。何謂好玩。 咁睇你覺得點好玩啦，即係我個定義就係有啲野格嗰隻囉，我唔鍾意純情玉女嘅。咁就總之即係係囉，睇你邊隻囉。 有冇啲媽咪介紹呢？ 蛤？ 媽咪係咪介紹呢？ 媽咪介紹啊， 講一半好啦，唔好講曬個名啊。我哋唔會幫人做啲宣傳，因為你知啊。我哋咪 好難好難用代號喎。 好難代號 喎。 係呀。阿山咁你咪 X 山囉。 我嗰個單詞嚟㗎喎大佬。點搞啊，唔係唔緊要啦，其實去到你慢慢自己搵媽咪都得嘅。 唔係 因為冇乜著數啊，講真。 簽走呢 吓， 簽走呢。 你第一次去佢都會簽俾你㗎啦，如果你係識途老馬嘅，講真。 咁啊。 點會屈唔到啊，即係如果屈唔到嗰啲咪 call 下我囉。 call 下我囉 我幫你去屈 囉。 係囉。咁就所以呢個消息就先講俾大家聽先啦。咁啊上個禮拜我做個奇遇都幾過癮嘅。 我就係想聽奇遇。 咁呢個奇遇真係好奇景嘅。咁呢個又係同正骨場有關。咁事完呢我就即係早兩晚啦，咁我就好攰呀。咁我就去咗呢、這個即係喺長安嘅。咁嗰間嘢好出名嘅，就係、是、叫做 正骨唔開名呀。 啊 正骨唔好開名，但你而家正骨裏面搞邪骨呢，就用 嘅。佢有正有邪喎。 咁得要 講。咁嗰、okay, 個叫做XX 無限啦。 嗯。 XX 無限。咁其實如果有去開長安，其實都知道我講邊間㗎。咁、嗯、XX 無限呢，其實佢就好全面㗎。首先佢有 K 場啦、 嗯、 一個好大嘅 K 場啦，佢個招牌好 sharp 㗎，夜晚喺長安。 即係娛樂城嚟㗎，差唔 多。係用走滾燈啊嗰啲咁樣，總之好靚。咁啊 ,K 場佢就係其中一 part 啦，就係、是、一間好大。咁、嗯、我就唔係 K 場嗰邊。咁佢另外呢就係會所。會所就係 SPA 嚟嘅。咁、 嗯、 佢 SPA 呢其實佢就正邪骨兩種㗎。咁、 嗯、 我通常我去親 XX 無限會所呢，我就通常揼正骨嘅。 嗯 啊、即係我有時好攰，我就貪嗰度乜嘢呢，就係佢係喺長安比較一個乾淨企理啦，好大嘅場啦，即係好完善啦，譬如話 桑拿房那熱 錢啦， 全部有晒。 全部有晒啦、哦、水療啦，同埋譬如話即係最緊要對我嚟講就係有無線上網啦，咁、嗯、譬如我可以係攞部電腦去做嘢啦，咁、嗯、我通常過夜㗎啦，我習慣就係、是、即係成晚都流連喺嗰度，咁就直到第二朝㗎啦，因為好多嘢可以搞㗎。啊咁嗰晚呢次就真係奇遇。咁呢我就習慣呢就我有個即係我去到呢就第一晚啦，我就去捻骨，唔係沖完晒涼搞完晒嘢呢，我就唔係捻骨，我就上咗去就攞咗個房就捻腳。咁、 嗯、 我就有個熟嘅，咁就即係通常我就有時有習慣就係、是、一捻就捻三四個鐘頭咁樣嘅。 嘩真係咁 就係我一捻四個鐘咁樣嘅。 捻腳捻四個鐘 捻四個鐘㗎。咁、okay. 呢有個主任就入嚟喎，嗰晚咁咧就跟住咧就同我打牙教，我冇見過佢噶，我又唔識佢。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一路傾一路傾一路傾， 啊，又兼得幾投契喎、啊。咁、嗯、佢就係一個佢著咗制服，佢著咗制服㗎。咁、嗯、著咗制服呢，佢成個look就好成熟㗎。咁呢就幾靚 ,ok 啦、嗯、身材係唔錯嘅。咁但我冇乜遐想嘅，因為我嗰晚真係諗住去，即係好鬼攰， 尤其 著 住 就係著制服啦，即係總之佢係即係黑色、黑色、白色、恤衫、黑色，成套黑色嗰啲咁樣啦。咁我佢個 look 係比較成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傾咗好耐偈啦，佢、嗯、就陪我喺度，我喺度一路攣腳，佢一路陪我喺度傾偈啊，睇電視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兩個鐘頭到啦，咁佢就離開咗我房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再過多一個鐘頭到呢，佢打短信俾我、 嗯、 我一收工啊，想嚟你個房度攣腳得唔得啊，咁喎。咁跟住我話，咁我梗係話冇所謂啊，請你攣個腳，佢就叫我請你攣腳，咁我多你咪上嚟囉，冇乜所謂。跟住然之後咁佢又攣啦，咁佢又沖好晒涼，換好晒衫，換晒衫。 換咩衫先？浴袍。 即係浴袍啊，即係女班浴袍啊，總之佢又變咗個客啦。咁、 嗯、 跟住然之後呢，就嗰個一上到嚟呢、啊、眼前一亮。啱晒好啱喎成條。咁、嗯、我話咁我講笑，我話喂，我你幾多歲啊，我你我都同頭先爭啲唔認得你添咁。咁跟住後咩佢話我20歲㗎咋。 嗯。 嘩咁即刻。喂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佢就喺度捏腳啦。咁捏完腳捏完一個鐘，咁佢話我想加個鐘，我唔加囉。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一路陪我。就嗰晚我就等睇波。第二、嗯、即係禮拜幾呢，第一晚歐聯。 嗯， 咁啊，即係禮拜三凌晨啦，咁、嗯、我一路陪我睇波，睇曼聯對士砵亭咁啦，咁啊睇到成差唔多六點鐘，跟住咧就咁話咁我嗰房咧就係攣腳嗰啲房嚟㗎，咁、嗯、就一人一張凳噶嘛，咁雖然張凳又好舒服嘅都，咁、嗯、我諗住咧同佢睇完咁啊瞓啦，咁佢又話喺度瞓，佢又話喺度瞓，咁跟住佢又話。咁我話你咪喺度瞓咯，咁 我打你少少。 係， 嗰休息室仲有冇其他人啊？ 唔係好，因為上面嘅格局咧係一，我而家我唔係 public 嗰個休息室啊。 嗯。 佢樓上咧係全部獨立房嚟㗎。 我、哦、明白明白。 係啦，咁就一間間房，好似酒店房咁嘅，好嘅個格局係好幾 high class 㗎，即係 有一啲係正係貨揼腳嘅獨立房嘅。 佢係啦，咁嗰層嗰啲獨立房咧就係、是、咧mixture 嚟嘅，有啲就係攣腳。即係捻腳嗰啲啦，有啲呢就係揼骨房嚟㗎。咁、嗯、佢就話啦，不如兩個人瞓覺，我哋唔好喺呢間房啦，搵、 嗯、 間揼骨嗰間房。咁揼骨嗰啲房呢就兩張床㗎、 嗯、 就一張就係泰式嗰啲呢、嗯、平即係大張啲啦、 啊、大張啲啦， 一張就豬肉台啦、嗯、即係有個窿嗰隻啦，係嗰啲咁嘅房嚟㗎。咁我話梗係好啦、啊、你又搵間房係先。咁我話嘩可以咁樣轉房㗎，雖然我係呢度主任㗎嘛，乜都得㗎啦咁樣喎。你跟住我得㗎啦，咁我真係轉咗間房。咁、 嗯、 轉咗間房之後呢，我哋嗰晚我第二朝我要八點鐘，因為我約咗個鬼佬喺、嗯、要睇廠㗎。咁、嗯、我就得返兩個鐘頭。咁嗰晚咁跟住都黑一黑啦。跟住呢我就係我同佢呢就喺張 泰 式嗰張床就一齊。就瞓啦，咁其實嗰晚瞓咧就冇乜搞嘢，咁但係咧即係揸揸摸摸就梗係有啦，咁啊，但係得兩個鐘，咁啊，即係冇時間搞咁多嘢啦，咁啊跟住算啦，揸揸摸摸咁啊，總之就好過癮啦，我覺得。第二晚就仲過癮啦，佢又 call 我咯，咁第二晚咁啊又 call 我，咁我話好，今晚又嚟啊，咁啊跟住佢又話我今晚收九點啊，咁樣，咁我話得啦，我九點零十點鐘過嚟啊，又練腳啦，咁樣，咁啊又一齊練啦。咁啊，嗰晚後屘咧就總共咧，我練咗四個鐘，佢練咗三個鐘，成晚咁，然之後又佢又成晚玩啊，佢又攞鬥地主啊，即係電腦度鬥地主咁樣。咁、好啦，咁又到正鐘咯。咁跟住咁好過癮啊！去到大概兩三點咁話，喂，我今晚又睇波喎，話今晚利物浦對呢、這個即係對波托圖好緊要喎。咁跟住佢話咧，唔好睇波啦，因為睇波又六點鐘噶啦嘛。即其實佢都有心態上嘅，咁跟住咁我諗下，好，我話唔睇嗰個波係咪可以睇你個波先咁啊？ 你真係咁講 係啊 ？OK 嚇，咁啊即係用國語啦嚇，咁啊跟住然之後佢話咁啊好啊，唔好睇嗰個波啦，俾我波你睇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嗰晚就喺嗰度搞，但係真係好即係咁啊。咁我真係為咗佢，我就冇睇到利物浦嗰場。 有冇俾錢啊？ 嚇、啊，冇啊，冇啊 ，just for fun 㗎咋，真係。 即係嗰條女嘅心口都連都唔醒佢 吓 唔醒佢 我點醒佢啫？喂大佬，我醒佢其實又好唔尊重佢㗎喎。 咁 佢又唔係為咗嗰樣嘢喎，真係唔係為咗，佢真係真係貪玩㗎喎。 咁貪玩 係呀，咁嗰晚我咪兩三點鐘，咁我真係唔睇波囉，咁然之後就喺度打返場友誼波。 好啦好啦好啦， 咁又換咗個房啦，咁就喺度。 跟住仲有冇短信俾你呢？ 蛤， 跟住以後 唔係，就嘩呢件事係去到尋日為止㗎喎。咁我尋晚走，咁佢咪都有，即係都有互通下短信嘅。 講啲咩呢內容？ 蛤， 透露少少私隱嚟聽下。 咪叫咪問我幾時返去呀，咁又話俾我聽下禮拜6號7號呀、啊、放假有冇時間陪佢嗰啲囉。但係我就冇準備，我嘅準備就係6號7號係唔會陪佢嘅。唔可以咁順攤嘅，即係通常呢個係我風格嚟。 嗱，呢啲咧就係啲成日出嚟玩嘅人咧，聰明之處啦。係 你唔可以太咩噶嘛？ 啊，你成日火山口。 因為其實我一路我嗰晚都有啲猶豫啊，即係搞唔搞佢好咧，搞唔搞佢好咧？因為我即係都呢啲嘢，通常我諗我同你都會諗啊，就係其實 上身啊嘛， 其實幾避忌嘅。因為點解我冇 check 清楚曬佢個底嘅？咁學你話齋就係，喂，我又唔係呢餐又唔係要俾錢嘅、 啊， 我預咗唔俾錢佢嘅，唔係話因為我孤寒啊，係因為我覺得嗰個喺嗰個環境下，我係唔適應該嚇，唔適宜係去問你幾多錢一劑啊咁樣，唔係因為唔係完全唔係嗰隻嚟，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其實幾危險嘅，因為你一咩咧就好容易落咗蛋， 唔涉及金錢咧， 條 女就 係啦， 你唔覺 買嗱。犯忌嗰樣嘢就係話我冇摸清佢個底囉，即係我係未摸清佢個底，譬如話佢有冇男朋友呢， 嗯， 係咪先，或者係喂呢啲嘢有時講唔埋，或者佢條仔就喺嗰度做㗎喇， 係囉， 係咪先，呢樣完全我都冇 check 到， 我唔驚嘅，你喺長安咁有勢力就唔驚嘅， 唔係咁講，但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啲網友，即係我哋大家當分享個經驗呢、其實呢啲呢就飛來晚，唔好諗住即係餐餐玩得過囉、啊、即係其實係有啲危險性 嘅。即係我呢啲咁嘅經驗我都有嘅。咁、有啲骨牆啦咁樣。但係詳細又唔使點講。但每次如果有啲咁嘅飛來晚搞呢，我係唔係呢都會俾返幾嚿水呀、以後呢就話呢我係買下衫啦。 係、 或者請你食下飯啦，我陪你唔到㗎嘛。咁即係我覺得如果我俾咗錢呢，起碼我會覺得，咦，咁喺個金錢交易啫，係咪先？條女俾唔俾？因為我試過一次咧，唔知喺邊度溝一條女做保險嘅， 係 咁啊，佢而家唔係 sell 我啦，咁樣咁啊，喺花檔識佢嘅，嗰陣我自己有女朋友噶嘛，嚇、啊，咁啊，我係買花俾女朋友啦，咁啊識到佢買花，唔知買俾送俾唔知邊啲客啦咁樣，咁啊傾兩句偈，咁啊溝狗咗。搏狗咗，第一次都冇俾錢嘅， 系 咁、我跟住我再 call 佢出嚟第二次咧，我就俾一搏完之後我再俾我， 唔係啱嘅，你講嘅啱，但我覺得係嗰個處理嘅形式咯，即係譬如話你話或者事後我諗我會再見佢嘅，咁、但係可能買翻支香水俾佢啊，諸如此類咯，咁、即係會送啲禮物給 他。香水你幫襯我 啊，我有 discount 㗎， 係咩？ 係啊，華沙池啊， 我通常啊順手喎，最緊要即係經過海關，我通常就喺關。 哇，咁鬼貴嗰啲 嚇， 咁鬼貴？ 其實求其執支嘅啫，即係就簡單啊嘛，快捷啊嘛。 即係送禮都好，但係起碼你。即係咁，我覺得送禮有種溝嘅感覺咧，其實幾麻煩嘅。 唔係呢個要睇你自己點樣控制咯。 我覺得真係實牙實齒俾錢咧， 係 一個金錢關係。咁下次咧，咁仲可以再搞嘅話，佢唔俾搞咪第二件咯。咁喺深圳喺大陸驚咩啫？ 係 咪先？咁如果咪由我俾咗錢咁下次再搞我咪又俾錢咯？可能即係諗縮數嚟講咧，可以俾少啲。譬如咁就通常我去。嫖一嫖，咁要500蚊嘅，咁200制咁500蚊 Q， 咁我可能俾400蚊就過夜㗎喇。 唔係嗱，呢度要即係我諗我係成日都奉勸大家嘅，我同你都可以試過啦、即係真係上去玩，唔好盡量唔好諗縮數。即係我成日都同啲即係有時唔係咁多經驗嘅，即係唔好諗住成日唉慳喂嘩食完啦唔俾錢呀嗰啲呢。 唔會唔俾錢， 即係真係唔好搞呢啲嘢。 但係只要嗰個唔係性工作嘅話，好簡單咋嘛，我成日呢我有啲飯盒呢，咁我都係俾少啲囉，譬如我要過夜，我可能俾200劑嘅，我俾8嚿水嘅，咁呢個識得嘅，我咁多年啦，咁我俾5嚿囉。咁當然呢，有時候可能你會送下禮啦，電話壞咗，打個電話過嚟話電話壞咗， 咁你都揞翻幾千蚊買嘅，咁佢嗰啲另計啊，但 係 我個宿數就係話，如果個女仔係可以俾你當飯盒用嘅， 係 咁我就會俾少個俾性工作咗嘅， 啱，但係即係總之，但係你即係你都同一樣嘢就係、是，你俾少咗嘅時候，你第日係要付出代價， 係啊，出代價 預咗要還嘅，所以即係唔即係我就成日都奉勸啲網友就係、是。即係鋪鋪清係最好 啦， 即係唔好搞咁多，除非你覺得你承受得起咯。 唔係，咁 有啲人係玩唔起。 你仲要諗下，如果係一啲飯盒形式嘅，咁隨時可以即係我今日唔嫖啦，咁你見到有條女咁樣，呢條女係搞開嘅，咁你俾少啲，但係你唔係俾少啲嘅，因為將來佢問你買下化妝品，你唔通唔買咩？係咪先？佢買支香水唔通唔買咩？佢要 手機，哇！ 你通唔買啊？你諗住將來都有㗎嘛？ 所以你唔好以為有 都係俾咁上下 人啊！係啊，即係嗰啲走唔甩㗎，真係走唔甩㗎。 係先？因為我咪啊，講起俾開咁上下錢咧，係要講我多謝嗰班 PM 我 啊， 你講買 CD 嗰班兄弟姊妹咁樣啊，開頭咧啱啱講咗就冇 PM 咧， 真係有人支持你㗎， 有啊，真係我係真係有人支持。但系咧，你要买，我有你留个电话，我见到噶啦，吓、啊、咁样，你我申请户口嗰啲咧，咁样，迟啲先，吓、啊、咁，但系我系见，我要包装靓少少，即系唔系咁烧只，烧啲俾就咁算啦，起码有包装， 咁俾啲时间你整整， 系啦，整靓个盒，咁样，啊，咁佢仲话要埋我签名添，冇问题，但系最紧要一样嘢，买唔买 CD 其实唔好重要嘅啫。最紧要咧，你话我出嚟交收就同我饮下酒，最好嚟请啦吓，啲送俾你冇所谓，你请我饮酒就得噶啦。好，第一节差唔多，转头翻嚟我讲下我呢排嘅经验。 好，系咁。